马太福音第七章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现在要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就是登山，耶稣登山宝训最后一章。登山宝训就是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结束这个登山宝训。但是我想先复习一下我们已经看过的是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到十二节就是所谓的八福，耶稣一开始就说心灵贫穷的人或者虚心的人，应该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接下来还有七个福，耶稣说你们有福了。那从这个心灵贫穷来开始，你了解你心灵，你了解你没有什么，你需要上帝的祝福才有办法，你自己是罪人，你就承认这个，你就悔改，那上帝就给你你所缺乏的。这个是一开始，然后所以这个八福就是让我们进入，让我们开始这个登山宝训。接下呢我们领受到这个福，这个上帝的祝福之后，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那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接下就耶稣就会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应该怎样当在世界上当他的门徒。然后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他就做一个总结，我们应该当盐也当光。然后从第五章十七节开始，耶稣就讲一个很长的一段，就是一直到七章十二节，五章十七到七章十二节，比较详细的谈耶稣的门徒他们在世上的呼召，他们所要做的是什么。他特别表示这个律法和先知的教导是什么，耶稣很有权柄的，很有权威的来教导我们这些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包括第五章后面的地方，还有第六章。然后今天我们看第七章，就要首先结束这整段关于耶稣的教导律法和先知是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如何应该在世界上过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一到六节，耶稣要结束这整段关于我们应该如何过我们世上的日子，当耶稣的门徒也当上帝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先就从所以这个第七章有三段，一到六节，然后七到十二节，然后第三段就是十三到二十八节。那我们就先从一到六节先看，我现在先就读一遍。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开始，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好，这个就是七章一到六节。那首先一定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说，基督徒是不是就是不要论断人？因为耶稣就一开始就说不要论断人，特别在这边耶稣在讲弟兄，所以基督徒之间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不可以论断人？其实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什么情况都不可以论断人。耶稣在这边强调的是说，你不要很骄傲地认为你自己没有罪，看不起别人而论断他们。耶稣在这边主要是在讲你的态度，你不要有这个高傲的态度来随便去论断你的弟兄，这个是不应该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充满例子，耶稣自己给我们的例子，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说，我们应该适当的时候有正确态度的时候，我们反而应该论断人。 比如说还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耶稣就形容当你弟兄得罪你，你应该去跟他讲，应该跟他讲他的错。如果他没有听，你就带几个其他的基督徒，然后如果他一直不听，就带给整个教会。这个就是包括论断，当人明明有违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其实上帝的律法本来就是在论断他们，那我们有责任。当然我们不要有一个骄傲的态度来论断，但是我们有责任用上帝的律法来指出人的罪，也是在论断他们，希望他们会悔改其实我们从这段也就可以看到，我们也应该论断。因为最后耶稣第五节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最后耶稣还是说，你可以，或许你应该去掉你弟兄中的刺。我们还是需要用上帝的道，上帝的律法来指出人的罪，甚至论断他们，但是我们的态度一定要正确的其实我们宣讲上帝的道，比如说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要当在世界上当盐当光，我们就是要宣讲上帝的道。那这个道真的是会定人的罪，会论断人，无论是我们在谈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好，都会这么做。我们的责任就是好好把上帝的道宣讲出来，然后有时候他真的就是会论断我们自己，也是会论断别人圣经也是很多其他的地方，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我要念的是当代译本，因为我认为它比较准确的翻译这个原文希腊文。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相反我们说话要凭爱心坚持真理，要凭爱心坚持真理。所以我们要有爱心，所以这个跟耶稣这边讲的差不多，我们不要很骄傲地认为我们自己没有罪，并且我们要很关心我们的弟兄，在这个关心这个爱里面，我们要坚持真理，我们要保持上帝的真理，他的道，然后这个道有时候就是会论断人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绝对不可以论断人，没有，他说每一次我们想要论断人，我们要先好好省察自己，了解自己也是有罪并且要慢慢的，其实耶稣也是要我们要很小心地这么做，但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弟兄，有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用上帝的律法来论断他们。好，所以这段耶稣就是说我们不要这样骄傲地论断人，但是要谦卑地而做这个就是第一到第五节或许另外也可以提到就是一定要论断人的这个真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就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甚至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会怀疑这个，会认为说可能在耶稣之外也有办法到父那里去，当然在教会之外都是这么说的。那当然当你听到人这样讲的时候，像我自己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我听到牧师就是讲这样子，他说不仅是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也有其他的，这个是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论断人，我们要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没有按照圣经上帝的道，就是要论断。好，所以这个是一到五节我们不要骄傲地论断我们的弟兄，要先省察自己，了解自己也是有罪，也是悔改，然后小心地慢慢地，但是用爱心地来论断我们的弟兄。好，第六节耶稣就继续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个经节七章六节在教会的历史有很困难，很多神学家很多基督徒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我不要现在就给很多不同的选择，我要讲我认为是最合理的方法来了解。我认为第六节就是跟第一到五有关系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第六节是完全跟一到五节有关系的话，这个圣物或者这个珍珠应该就是你的弟兄。所以你如果随便去论断你的弟兄，你就是在把你的弟兄给狗，也就是在把你的弟兄丢在猪前。这个是你的弟兄是很宝贵的，你不要随便对待他，并且你如果这么做的话，你自己可能会有危险。所以我们不要想太多，想那个好，这个狗是什么或者猪是什么。但是我想重点是说，我们不要把那个贵重的这个圣物的珍珠的，就是我们的弟兄，这样丢下去了，并且有可能对我们有危险。所以这边的耶稣的比喻说，猪会有可能会转过来咬你们。那有可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跟第六章14到15节做一个比较。耶稣在第六章第9到13节就教导门徒主导文，最后14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两段有一点类似，6章14到15，还有7章6节。所以6章14到15说你们应该饶恕其他的人，包括你的弟兄。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自己就不会得到上帝的饶恕，这是很严肃的事情。那同样7章6节，你不应该把你的弟兄丢下去了，就随便论断他。如果你有的话，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有可能你会被咬的。所以两个都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对待我们的弟兄，我们不要随便论断他们，也不要很骄傲地论断他们，我们反而应该饶恕他们。并且我们如果没有做这些的话，我们自己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好，这个就算是结束7章1到6节。我们现在要继续看7到12节。那我想我先念这段马太福音7章7到12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我想首先问，当我刚才念这段或者你自己念这段的时候，你认为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我想重点特别是7到11节，特别是在讲7到11节，你们的天父一定会给你好东西，他一定会帮助你。其实这个跟第六章后面的部分也差不多一样，天父一定会照顾你们，就像他甚至照顾天上的飞鸟，也百合花，他更会照顾你们他的儿女。那一样，这边你所需要的，真正需要的，父一定会把好东西给你。那这个好东西当然是上帝认为是好东西，不一定是你认为是好的，因为我们常常认为是好的不一定对我们是好的。但是父就是很有智慧的，最有智慧我们的天父，他会给我们真正好的东西。所以我想这个主要是重点，我们应该求他，他是爱我们，一定会帮助我们。好，所以这个是7到11节。那接下来就是12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特别是最后一句，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个就让我们回想5章17节， 在五章十七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其实从五章十七节一直到七章十二节，耶稣就是在讲这个律法和先知的教导是什么，也在成全它的意义。所以这个七章十二节耶稣就在结束这整段关于律法的先知所教导的是什么。那就像在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这个律法和先知的总结，就是我们应该当光当盐。这边他的总结是更简单，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个就是一个总结，我们基督徒耶稣的门徒如何要过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日子。那另外也可以提出就像五章一到三到十二节，上帝给我们祝福，我们是有福了。然后因为我们有这些福，我们就是应该现在在世上当盐当光。同样在第七章七到十一节，我们的父把好东西给我们，我们有这些好东西，所以现在我们从他领受的，现在我们想要人怎样待我们，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待他们，我们应该给他们好东西，就像父给我们好东西一样，因为我们希望他们也会给我们好东西，我们希望他们会对我们好，所以我们也就是应该对他们好。所以第十二节就总结我们基督徒从上帝领受之后，我们应该怎样过我们世上的日子，就像十三到十六节好的总结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之后，我们应该在世上怎样过我们的日子。好，所以十二节就结束这个整个五章十七节一直到七章十二节这整段关于律法和先知的教导，耶稣的门徒应该怎样过他们世上的日子就是总结这整段经文。接下十三到二十八节是一些幕后，就是也是可以说总结前面所教导的，让我们更清楚了解耶稣在登山宝训他整个要说的是什么。那我们先看十三到十四节就是十三到十四节第十三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想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个位置，在登山宝训的位置，我们可以解释这个说耶稣在讲整个登山宝训，耶稣的整个道理。首先而且可能是最关键，你要承认你是心灵贫穷的虚心的人，你心灵贫穷，你自己没有东西你可以好好献给上帝说好， 我是很好的人。你要承认你的罪，你要悔改，就像第四章所提到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也是约翰施洗约翰的信息，也是耶稣自己的信息。所以这个就是承认你是心灵贫穷的人。那之后耶稣说，你如果这样承认了解你是这样子，你是有福的，因为上帝就是要赐给你他的恩典他的祝福，特别是赦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因为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首先承认你是这样子，悔改，从上帝领受之后，你就好好的当盐当光，也好好的对待别人，就像你希望他们会对待你一样。这整个教导，基督徒的整个生活，从上帝领受，然后付出在你周围人的身上服侍他们，这个门是窄的，这条路是窄的的确是这样，是不容易，并且我认为最不容易的就是第一步，就是承认你是心灵贫穷的，承认你自己没有办法自己讨上帝的喜悦，自己靠你自己得救，自己上天堂。其实我们基督徒是随时需要承认我们的罪，耶稣在主导文里面，在第六章的主导文，免我们的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是天天应该悔改承认我们的罪。 那这个对我们骄傲的罪人是不简单不容易了，但是求上帝保持我们在信心里面，保持我们在他的道里面，包括他的律法，定我们罪的律法，包括更包括他赦罪我们的福音。所以耶稣说这个是一个事实，那你们要进窄门，你要继续留，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就是悔改，相信福音，然后在你的一生就活出你从上帝所领受的，服侍其他的人，就像上帝首先服侍你一样。好了，现在我们就继续15到20节。耶稣继续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耶稣在这边在讲假先知，所以假先知的果子就是他们的教导，他们所宣讲的，他们所教导的道。那你就会从他们所教导的知道他们是好的先知或者假的先知。那如果他们是好树好先知，他们就会正确地教导上帝的道。如果他们是坏树，就会教导没有正确的教导，没有按照上帝的道来教导。那仔细或者详细的耶稣在讲的是什么，或许就还是可以从马太福音5到7章登山宝训来了解。这些先知，这些教导，这些牧师，如果他们教导你可以凭你自己的努力而讨上帝的喜悦，而自己得救，你可以做你的部分，如果他们教导这样子，你要多努力多努力，你可以做得到，那这些是假的。因为耶稣一开始就说你要承认你是心灵贫穷的人，我们唯独是能靠上帝。第五章他的祝福，第6章他照顾我们，第7章他给我们好东西，我们在上帝面前只能靠他给我们这一切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是心灵贫穷的人。所以那些假教师就像当时耶稣当时的那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错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他们认为你有你的部分你可以做，上帝的确有他的恩典，但是你也要加上你的努力才可以在上帝面前最后得救上天堂。另外也或许也可以说耶稣在讲的因为之后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就问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就是其他的人说人子，我自己是谁，然后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但是耶稣说好，你们认为是谁，认为我是谁。彼得就代替门徒说你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上帝永生的儿子。那你也可以看这些先知，如果他们承认耶稣是谁，并且他所做的是够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得救，这个是正确的先知。但是他们如果看耶稣是错误的，就像这些宗教领导人法利赛人一样，那就是错误的先知或者老师或者牧师。好，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这个耶稣很多地方或者至少2个地方就提到这个树这边是提到这个好树跟好果子，坏树坏果子，蛮像约翰福音15章提到这个耶稣自己是树，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个耶稣用的比喻是非常好因为一个人是好树，不是因为他做一些好果子就可以成为一个好树，没有，你首先就是一个好人，你本人是好的。那我们人如何是好的呢？是 也许就现在就跳到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就是连接于葡萄树耶稣基督。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上帝看到我们披戴基督，借着洗礼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了，那我们就是好的，在他面前是好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会结果子，但是我们结果子不是让我们变成好树，我们没有，我们本来就是好树，或者我们是在这个好葡萄树里面，我们是这些枝子，因为我们是连接于基督，我们是好的，并且结果就是结果，结果我们就是会结果子啊。所以这个比喻是非常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基督徒首先在基督里已经是我们人是好的，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接下因为我们是这样子，我们会结果子。好，所以耶稣这边主要是在谈这些假先知的错误教导啊，就会可以从他们的教导认出他们是错误的。所以其实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自己好好的看学习圣经，所以他们也可以可以看他们的牧师，他们的圣经老师有没有正确的教导。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牧师，包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上帝的道理，才可以分辨真的跟假的。好，我们现在继续第21-23节，耶稣继续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耶稣在这边21-23节主要还是在针对这些假先知那这边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可以进天国，因为他们所做的事，这个是主要的问题。他们是凭他们自己，他们有办法，他们有能力，主要是他们没有承认他们心灵贫穷的人，没有承认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所以他们是靠他们所做的。的确他们是奉耶稣的名，但是他们还是靠他们所做的，认为他们就可以进去。那耶稣说，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这样的人才可以进天国。那这个父的旨意是什么呢？我想最直接 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看马太福音，耶稣另外一次用一模一样的话在原文是一模一样的话，就是父的旨意。那在和合本的翻译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这段就蛮清楚了解，然后我们看这段之后就可以把它连接于登山宝训。好，这个是马太福音21-28-32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悔改就去了，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或者原本就是父的旨意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好，所以娼妓和税吏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遵守父的旨意呢，他们就信了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的是什么呢？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承认你的罪。娼妓和税吏是这么做的，然后就领受到这个罪蒙赦免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的信息就是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耶稣的信息也一开始从马太福音第4章我们就看到，也是 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那有时候这些福音书也就是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悔改之后承认你是心灵贫穷的人，你就领受上帝的赦免，他的祝福，他的看顾，他的好东西。这个就是父的旨意，我们承认我们是心灵贫穷的，然后领受他白白赐给我们他的祝福。好，所以21-23节他们主要的问题是他们靠他们自己而不承认不悔改，然后领受上帝白白赐给他们的。好，现在我们就看24-27节。耶稣继续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好，我想这个就是做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整个登山宝训。耶稣说，我所讲的话，凡听见我这话，就是我想整个登山宝训去行的，就是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耶稣这些话我们去要去行的，我们要建立房子在什么样的东西上吗？我们就是要首先承认我们是心灵贫穷，然后白白的领受上帝的恩典，接下我们就结果子，接下我们就当盐当光，这个都是一起的，都是一起的，不可以把一个拿出来啊，就是从这三个一起，就是说好，我只要两个，我只要一个，没有，这是一起的。就像我们枝子在耶稣这个约翰福音15章，我们是连接于葡萄树，我们首先了解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这个是承认我们是罪人，然后领受上帝，就是相信上帝把我们连接于耶稣基督在洗礼，我们就领受这个，然后我们就是结果子，这是一起的。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就是在谈这一切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第5章的福音就是上帝祝福我们，你们有福了。第6章的福音就是上帝一定会照顾你们，你们的天父上帝一定会照顾你们他的儿女。第7章的福音就是1-6节，上帝一定会把好东西给你们，你们的天父一定会这么做，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信靠他的。好，所以在这3章里面我们就了解我们天父是爱我们的，我们自己是邪恶的。其实这个7章1-6节你们虽然是不好的，原文应该是邪恶的但我们真的是心灵贫穷的人。但是当我们承认这个，重新了解这个之后，我们就领受上帝的恩典，他的赦免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这么做，然后结果子就是耶稣所讲的，我们就是继续这样下去。这个是不容易的，是窄门窄路，但是上帝会保守我们，会看顾我们，会给我们好东西，这是他的应许。好，所以我觉得这段是很好总结这整段。那最后就是有28-29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的确耶稣是有权柄的跟文士不一样。其实即使文士教导正确的，其实文士没有教导正确，但是他们如果有的话，他们还是没有耶稣的权柄，因为他们所用的就是上帝已经显示的话，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好好的让百姓了解这个，好好教导这个，但是这个权柄还是上帝的，上帝的道的权柄。但是耶稣呢，他当然比他们有权柄，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个圣经的创作人，他是创造这个律法与先知，他是上帝自己，所以当他讲，他的确有权柄，他可以很有权威的告诉我们这个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比文士多。那另外马太在这边提到这个，也就是让我们了解之后他要谈的是什么， 在接下的马太福音，他会常常提到耶稣的确有权柄，然后当然宗教领导人他们否认耶稣有这个权柄，他们怀疑，但是百姓可以看出他的确有权柄，因为耶稣就是上帝自己。好，这样就算是结束马太福音第七章，还有整个登山宝训。其实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就看到耶稣就下山了，所以就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上了山，第八章一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所以耶稣的确是已经讲完了这个登山宝训。我们下一次就继续看第八章。